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啦，翻嚟第二節咧，我哋就繼續講下呢個亂龍荒謬。大家以為淨係得陳茂波，其實唔係，除咗陳慶偉都係姓陳嘅。而家就講下呢個比家超啊，係嘛？ 啊，比家超咧就咩咧？ 保安局長啦， 有總之立法會咧就有一個嘅小組啦，就是、保安小組嘅。咁咧就呢一個嘅阿咩庭啊，嗰、那個民主黨林卓廷咧。就上個月發生一單嘢咧，嗰、那個就係叫人肉路障，咁、就要求保安局局長比家超咧就嚟解釋解釋一下。咁呢一個啊 My Breath Try My Breath 咧就主席嚟嘅呢個小組嘅主席咧、就覆翻阿林卓廷就話啊比家超啊咁講呢件事咧就唔關佢事， 唔係保安局 唔係保安局嘅事，就呢個運防局你就揾運防局啦咁樣。我話即係而家 點解啊？喂，差佬唔 係你問點解？你都問點解？ 喂，差佬唔係喺保安局管嘅咩？乜而家去而家 差佬追車拉人做沙包嗰件埋嚟？ 佢話嗰件因為係交通道路問題。 呢個就係荒誕啦！佢就用咩咧？用一個最狹隘嘅解釋，就是、因為嗰個係同道路路障係 啦， 設置路障同埋道路使用嘅問題，所以就係呢個運輸局。嘅事情咯， 系咯。嗱，我想话咧， 咁啲交通警系咪运输局负责嘅先？唔系啊嘛，系警务处啊嘛。 呢、這个咪就系荒谬绝伦。我话而家香港嘅政局咧，你点可能唔讲粗口啊？你好介意啦，但系点可能 我唔介意 嘅，我都唔讲啊，真系。 我真系唔介意啊，屌！ 嗱，我话头先仲介意，所以我先唔讲 嘅 啫。 头先嗰个法官姓陈嘅法官，嗰件事又荒谬绝伦。呢、這、一個嘅所謂嘅嚇保安局局長比家超嘅答法又係荒謬絕倫。我話所以而家你證明咧，我哋香港 喂佢最荒謬絕倫的一樣嘢，我想加多一點啊！每一次啊，徐少華都提醒我一樣嘢。喂，佢點會呼陳克勤去答個立法會議員咧？ 事務委員會主席， 我知咁，但係點解你唔係自己親自出席當事務委員會，或者係嗰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嚟解釋嗰樣嘢咧？ 即係你揾錯人啦，佢都同你講啊，即係同阿主席講。 唔係，就算你揾錯人都好，都應該佢親自去同林卓廷講啊嘛。 同埋你應該，如果你話交通事務委員會唔方便就呢個問題講，咁、你咪 保我 保安事務委員會。 咪係咯，咁既然你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咁應該係警務處處長自己出席，或者保安局局長自己出席。 喺會上邊咁樣講， 你有乜理由呼陳克勤去講噶？喂，陳克勤做咗咩角色嚟？ 正路你應該係出席個會，然後喺會上邊咁樣答阿林卓廷，就話呢件事。是運防局的事，不關我事，應該是這樣。 你夠吉事，你應該直接說嘛。喂，同埋你沒理由建制派的陳克勤，你現在做了官的什麼擋箭牌？ 現在很明顯，你看一地兩檢。 幫手解釋啊？喂，有什麼道理？我真的第一次聽。 還有呢，你現在呢，我說的官呢，arrogant到一個程度，自大到一個程度，他是這麼荒謬絕倫的事，他都敢說得出口，夠膽說得出口。 有原因的。以往他們不敢說的原因呢，因為第一，會俾唔係俾議員笑，係俾政府內部政務司同埋呢個特首咧會去 鞭 打佢， 鞭打你 係啦，講啲咁柒嘅嘢。而家個問題就係咁樣，根本上佢哋嘅老細係最 arrogant 嘅。佢甚至鼓勵下邊啲人有咁 arrogant， 得咁 arrogant。所以咪乜嘢都會講出口咯。你睇陳帆都係㗎，陳帆係阿林鄭揾翻嚟㗎嘛。 喂，同埋嗰單 case 嗱，我當你啱啦。我哋當忘記咗嗰啲政府嘅架構個問題。喂，嗰單 case 同交通唔係有直接關係，嗰單係 common sense， 嗰係刑事案件，因為你追嗰嗰架車，佢架車唔肯停。 然後你拉啲無辜嘅市民去阻住嗰架車啊嘛！ 喂，嗰樣嘢係 而無辜罔顧市民嘅安全啊嘛！ 嗰樣嘢同交通有乜關係啊，大佬？我真係唔明喎，大佬。 同路同道同條路有關， 同條路有關咪就係運防局嘅問題。 運防局咯， 喂，好明顯，喂，你喺美國都係啦，咁唔通嗰個係運輸署嘅同事走去追架車？ 但係其實 梗係差佬追架車啦。 問嘅唔係條路問題，乜林卓廷問你係警察 係咩情況？係 咩情況？ 拉啲市民做沙包啊？係 啦，佢係問嗰啲問題啊嘛。 喂，同埋唔係第一鑊㗎啦。上次喺東區走廊嗰鑊咧，已經俾人笑到碌地㗎啦，大佬。 喂，你記唔記得？阿鄧景成啊，曾經為此而道歉㗎。 你嗰 陣 時候咪做，你係咪做緊呢個化妝師嗰陣時候做？ 幾時啊？ 即係東區走廊嗰鑊咯。 咩嚟㗎嗰單嘢？ 即係咪又係佢有啲黑夜飛車？ 哦，又係人肉沙包。 就係觀塘嘅警署，就係嗰啲差佬就已經發現到呢個問題，就揾曬所有嘅車 攔住曬 喺呢個觀塘曉度，全部停曬，就幫佢頂。 是不是鄧景晴的年代是不是很久以前 Sorry Sir Sorry Sir 曾經為之 Sorry 的 是為一件就是人肉路障來 say Sorry 因為為什麼呢危險 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為什麼呢危險 現在大佬說 Sorry 被人炒添你沒有做錯這樣當然 因為為什麼危險是在於什麼呢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沒有看那套薛聽風雲之一定二是定三古天樂在最後尾有一個角色裡面 三 他不是後面的車撞過去咁咪全家都即係 死曬 因為點解我揸車？喂，前面撞咧就會彈嗰個安全氣袋嘛，你後面撞咧，其實你係撞落去個態度嘅，係仲危險啊！你有乜理由揾啲市民大眾啊，大佬？我哋無辜嘅，我嗰度揸緊車，你叫我停我咪停咯，大佬。 唔係嗱，呢個件事嘅是非黑白好清楚。 係啊， 而家只不過就係話連官員啊。當佢哋 handle 呢啲咁樣嘅答問嗰陣時候，以往咧你都要講啲所謂 appropriate，即係公眾所接受嘅嘢， 政治正確少少。 係啦，而家就唔係，而家調翻轉 tough talk， 唔係所以話 越 tough 嘅話，越去 rebuttal 嗰啲泛民嘅議員咧。嗱，雖然我哋覺得好荒誕啫，我話俾你聽，我以我嘅理解，甚至以我嘅觀察，佢哋以前翻翻去之後咧，大家就會嗰種嘅圍爐取暖啦。 嗯， 系啱啦，李家超今日讲得啱啦，窒呢个林卓廷啦，呢条友系最串嘴噶啦，以往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系因为林卓廷问， 系啊，我觉得就系咁解。 其实就系、是、嗱，你试下建制派， 你试下陈克勤问啦， 你俾家超扑到嚟，但系佢知道你林卓廷问咧，而家咧成个政 你呕林卓廷 系冇问题嘅， 无论有冇道理都好， 系啦， 其实系冇问题嘅。 咪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而家建制派唔会问呢啲问题咁样，嗰下先大镬啊！因為佢真係成個建制一部分咯。如果唔係，喂，頭先我個論點就係有乜理由會高呼陳克勤去答呢個問題？自己唔係親自上陣話呢樣嘢唔關我事咧？你夠膽講話呢樣嘢唔關你事？係嘛？係唔可能噶嘛？喺我哋以往嘅認識裏邊， 嗰個就係個政治路線嘅問題。因為你定咗條政治路線係咩咧？就係嗰啲反對派嘅議員咧，你就可以用強硬、無理、荒誕、各種各樣嘅理由，你都可以走去屈，可以揼。 唔係，其實係理性嘅呢一樣嘢，因為點解咧？你咁樣做咧，你係有前途，你等於選舉主任變 DQ 主任一樣。你一做盡荒誕事，做盡非法事，你先至有前途。 嗱，呢個就係 先至上到位， 先上到位。 呢個就係牽涉到咧，跟住我哋要講財政預算案個問題。呢個啦，好多時咧，好多人用緊九七之前嗰個假設。我成日都話九七之前嗰個咧叫港英政府， 係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當時港英政府是沒有嘗試用執政黨的黨來控制香港公務員， 嗯， 所以呢立法會立法局的議員那時的政黨呢一路以來都是在議會裡面跟政府做deal的，因為當時的公務員是有both黨派的，是超越黨派的嘛，他可以跟譚耀宗做deal，又可以跟李鵬飛做deal，又可以跟李柱銘做deal，看看今次的議題是什麼。如果今次的議題是政改，他可以跟李柱銘談，如果今次的議題是派錢，他就會拉攏李鵬飛去反對。但是呢，我覺得今時今日呢，你留意一下，包括國內這個轉變是由國內一路直捲香港，習近平就是利用個黨來控制國務院，來控制大陸的公務員。你想回頭，鄧小平的改革是什麼呢？是將黨的權力逐步退出國企，退出學校，退出社會的領域，然後交給一班公開招募考回來的公務員去負責管理的社會和 黨國分開嘛， 黨國分開，這個就是趙紫陽年代的黨政分家那個意思了。好了，現在習近平是什麼呢？完全徹底否定鄧小平的路線，然後就說我們要所有東西是黨的絕對領導，包括香港上市公司要設黨委，包括大學裏面現在大陸的留學生有黨委在這裡，就是有共青團的黨委在這裡，是 mobilize 的留學生去反港獨的，來香港讀書的那些人。好了，這個黨的控制無處不在，包括在內地那些技術官僚，過去那二十年其實鄧小平的改革是什麼呢？由技術官僚治國嘛，現在全部靠邊站，然後由黨棍治國，現在是。 所以我都很奇怪， 你想想香港就是跟著這條路啊。 我都奇怪，因為為什麼呢？我都有參加其中一個內地那些財務的學會那些樣，因為都是人家，就是那些是英國那些 refer 過去。我一打開個網頁，我真係後悔，俾咗兩嚿幾三嚿水英鎊， 係真係戇居。一入到去又點咧？有一欄咧咩係講黨嘅組織嗰啲咁嘢嘅，一打開佢，哇就全部係習近平思想，孖習近平思想啊！我心諗，喂我哋 俾錢學 咧？喂我哋嗰啲profession， 你都已經係同國際接軌㗎啦，咁我仲學你嗰啲嘢嚟托咩？難聽講就係粗俗啲講，喂佢全部都係啊！而家我揾幾個內地嗰啲網頁，本來係即係專業嘅，學你話齋，即係鄧小平的年代已經話：喂，我不講紅噶啦，我而家講專。 要專啊嘛，係啊，所以黨政分開嘛要。 我哋要由專業領導啊嘛。喂，原來而家係走回頭路。你任期制又是走回頭路，打即係一嘢喺個棺材度拎翻鄧小平出嚟鞭屍。喂，佢話要打破呢個終身制啊嘛，要有即係接班啊嘛，唔可以永遠都嗰條友做啊嘛，因為毛澤東犯咗個錯誤，當年就係老到壓壓咁喺度亂咁做錯誤嘅決定。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执政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在憲法那裡加了下去。那即是說呢，現在呢其實你基本上呢就是整個習近平，當然他除了影響中國也都影響香港啦，就是整個習近平現在 的情況呢，就是說推翻鄧小平以前那套，然後跟著中國共產黨和他啊，永續經營下去。 嗱，同埋佢要將呢套嘢吸落香港啊，佢嚟改做香港政府啊，呢個先恐怖啊！大家冇留意到舊年嘅施政報告有一樣嘢設立公務員學院啊， 係啊， 喂，呢個唔係以前李光耀公共行政學院嗰類嘢嚟嘅，呢個絕對係黨校。 係啊， 上邊指導單位就係呢個清華嘅國家行政學院同埋呢個中央黨校，然後咧就喺香港設分支。所以 DQ 主任呢樣嘢，我話陳家沛係泄露國家機密嘅。其實佢話嗰個 EO 變咗AO 變咗 DQ 咧，就真係呢個國家機密嚟嘅。DO 變咗 DQ 啊，即係多咗條嘢啊，就真係個國家機密嚟嘅。 喂，同埋你而家嗰啲我哋叫行政學院就好聽啲，其實就叫黨校啦。嗰班友仔就成班都 alumni， 即係我大家都係同學去上過堂啊。 啊，有嘅， 係嘛？有 networking 嘅，大 佬。我識嗰啲啊。上市公司嗰啲管理層啊，嗰啲全部喺清華國家行政學院上過堂，有阿冧嚟噶，反港獨要出嚟噶， 同埋定期定後咧就食飯， 定時定後會食飯噶。喂，真嘅，我認識嗰啲同學會嗰啲人噶，其實係 嘛？ 係啊， 唔係我估到啦，我估到佢啲啊，我估到佢想搞啲咩，因為我哋嗰啲都 係 咁 啦。好啦，警隊裏邊有，警隊工會裏邊就係嗰啲人，警隊管理層就係嗰啲人，廉政公署、入境處、 成個紀律部隊、 政務官。司法人員、法院 啊， 係咪？你見到嗰啲不尋常嗰啲判詞裏邊嗰啲法官， 全部上過曬， 點會冇上過嗰啲國情班？你問我， 喂，其實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咧，就要個 all question 或者係 written 都得。究竟我想知道咁個同學會有啲咩人選 ？spot 下咧，係會揾到啲蛛絲馬跡。 即係有幾多香港 AO 喺裏面 ？AO 嗰啲 紀律部隊、 富二代、 督察級、富二代、上市公司呢個公營企業。公營事業裏面的管理層，即係嗰啲 CEO 啊， 即係 包括機管局啊，包括嗰啲貿發局啊嗰類啊。 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咁耐以嚟搞幾多班，有咩人出席過，幾多人出席？ 好啦，跟住 可唔可以睇個名單？ 就再翻返去核心嘅問題啦。當香港嘅特區政府已經唔係昔日嘅港英政府，即係話 AO 已經唔係政治上有個自主性啦，而佢哋係慢慢已經係迅速染紅添啊。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同呢個政府嘅關係應該係點樣？嗱，呢個牽涉到咧今次財政預算案派錢嘅問題。 嗯， 即係話余若薇、楊岳橋同埋郭家麒佢哋嘅 logic 就係話將啲錢擺喺政府裏邊做長遠規劃。呢個究竟唔係淨係信唔信得過咁簡單啊？究竟係唔係殘害緊香港人啊？ 絕對係啦！ 你將啲錢俾咗佢哋嘅話， 四個字形容今次咧財政預算案同埋呢一個嘅兩會就叫做中港融合。呢個係主調嚟嘅，你睇到嗱，唔好講嗰啲派糖啊。其實老實咁講咧，你睇到今次財政預算案最明顯嘅就係將嗰個所謂中港融合、一帶一路具體化。你睇到佢個撥款咧，包括全部都係講五百億就去呢個創新創科，然後跟住其中二百億咧。 就河套區嗰個土地平整二百億，跟住咧仲有一個問題，二百億唔係封頂嘅，即係話咩啊 ？Infrastructure 嚟嘅啫。 第一階段， 你睇楊偉雄講仲有軟件啊，仲有其他嘢噶。 跟住之後問你就喂二百億咁第二階段幾多錢啊？未知。 佢講過話起碼千億。楊偉雄講過嘅，佢話呢啲投資起碼千億。 嗱，楊偉雄講得一千億就唔止一千億， 即係兩千億， 隨時兩千億， 即係大白象。又嚟過 嗱，呢個 唔係，所以我 仲白過港珠澳大橋啊！ 我翻翻去頭先細良嗰個命題就係、是、咧，我最初估呢個預算案嘅時候啊，因為開始有風聲講，包括可能係嚟自即係阿波波嘅，就話咧大部分嘅人都會滿意呢個預算案，所以咧喺佢未正式公布財政預算案之前嗰四五日咧，我就估，我以為啊，用翻你港英年代嗰個諗法就係派咗佢。最多咧就係某一啲人，例如好似新加坡模式咁，有唔同層級嘅 三級咯。新加坡係 新加坡嘅三級制就係 千八、千六同六百好似 係。冇嘢做啊，老人家嗰啲即係 千八最多。 係啦，嗰啲最多啦。跟住咧就例如話咩十萬蚊，個 accessible income 以上波子嘅人咧就求其俾一兩嚿水。我初時真係以為佢會咁搞嘅。 唔係啊，唔得啊，阿土唔得啊，點解咧？你知唔知啊？因為香港嗰啲錢。得一萬幾億嘅咋？你以為好多啊？佢而家要配合一帶一路啊嘛！一帶一路咁大嘅工程，唔好話一萬億啊！ 佢點可能俾你派咗佢？ 兩萬億都唔夠填落。 但係我喺度諗，喂，嗰陣時候計條數都係四五百億嘅啫，係嘛？你今次有千四億盈餘，個社會嘅訴求咁 五百億，全部咧，你呢啲係合理思維。而家今時今日嘅香港， 我估佢唔到啦，真 係。我認為嗱，你講得啱嘅。如果我係阿 波波 七七七咧，唔係波波啦，關佢鬼事咩？阿七七七咧 ，irrelevant嘅， 我就攞幾百億又派，咁咧就民望工程啊嘛，冇錯，呢個係正常思維。而家問題係咩咧？中港融合之下， 冇得 一個崩都要留翻俾中國，留翻俾我哋嘅祖國。 所謂投資未來就係咁嘅意思咯。 投資未來 有 priority 嘅嗰啲嘢咧，就全部鬆手放手，所以佢唔夠喺嗰度擠， 涉及到。中港融合的 project 個個億億聲嘅，個個都係億億聲，無論是旅發局啦、這個文化交流啦、貿發局， 你想想 全部億億聲。 你問周博賢就知道了，這個ADC 藝展局，大佬喊窮喊到不得了的藝團，他只是資助我們去大灣區交流都億嘢啦，一個億啦。 所以現在他在整個政策的藍圖和施政的方針裏面，就是以中國優先咯。簡單講就 係、是、啱、所以我就問嗰啲泛民的議員，而家唔係民唔民粹、反唔反智的問題，這個更加嚴肅的問題，就是話當香港公共施政、公共財政是以中國優先，唔係香港優先嗰陣時候。你點解要將咁多錢擺喺呢啲紅色嘅政客手上？ 嗯， 係咪先咁樣嘅話，係咪真係 benefit 到香港人？大家心知嘅喎。 你記唔記得我哋初嘅時候咧，這個阿波波勝傳接任呢個財政司嘅時候，我哋喺節目已經講話大鑊， 大鑊梗係 大鑊，因為點解已經睇出一帶一路呢件事就會大開倉庫，而家果然啦、啊。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已經講到清清楚楚。 所以你最表面嗰陣就話發爛渣民水要政府派錢，因為政府多錢所以要派，這個是最基本的，就是曾鈺成的 logic。 是， 但是我覺得泛民應該看得深入一點，不是只是說講緊利益均沾那麼簡單， 不是 我真的不明 白，而是講緊現在這個政治經濟環政治經濟學啊，就是說一個中港融合，一個已經高度政治化赤化的政府，佢嘅盈餘越多，市民越受害，越受害。 冇錯， 呢個先係最根本嘅。 唔係，所以我就唔明白，無論公民黨又好，甚至乎張超雄又好，邵家臻又好，喂佢 唔係左翼思想，喂 佢嗰啲 唔係左交， 我都左啦。 左交， 左交就 佢冇考慮， 左交就覺得呢啲係民粹，佢覺得派錢係民粹，係、我覺得係， 係， 因為咧精英心態就係咩咧？ 應該幫你規劃未來， 幫你規劃未來，所以啲社會認可嘅答案啊，派錢就唔屬於。精英可以認可的，因為呢啲係所謂的民間智慧。 嗰啲係 consumption， 唔係 investment。 但係啊，我話我而家又咩啦？左翼上身啦。就算係咁啊，今次個財政預算案都完全唔合格。就算係咁，因為點解全民退保你完全一粒字一隻字都冇， 我告诉你仲有两大犯大家。 喂，如果我从一个更左翼的角度想就是，喂，你做了什么的财富分配啊大佬。 是啊，冇啊。 嗱，真正的左翼就是说，喂，对不住细良哥， 我 问得 多。不过要 income redistribution。 冇错，你问得多我当然你交多啲税㗎啦。我问得少个你当然我交少啲㗎啦。大佬你同埋你应该是用多啲钱喺我嗰啲人身上㗎嘛。 如果你话整一个。 我哋加强社会流动嘛大佬。 累退。俾返啲基层市民啦，咁你就所得再分配啦。 冇错啦。 你看看蘋果這個圖就完全顯示出來了，你今次 52% 那幾百億裡面 52% 是用那個退稅啊，那個叫做 中上層啦， 沒錯咯， 退差餉都是的， 是的，那 52% 超過一半是給了退稅啊，那個什麼差餉啊，這件事上面， 喂，還這 幾個%啊，1.3% 是基層大佬。 唔係，我咪話咯，呢一個預算案咧，除咗中國優先之外，第二個口號就係咧，劫貧濟富。 啊， 嗱，你諗下，以往咧有啲真係益到基層嘅，譬如電費， 嗯， 呢啲咪益到基層咯，係嘛？你差餉係益唔到噶嘛，其實係， 係、嗯、 只係益到嗰啲大業主 啫嘛。大業主咯， 係嘛？所以我就話佢有啲唔做嘅嘢，其實益到基層嘅，佢係掹起咗。但係而家結果做嗰啲嘢，我成日都話啦。我哋係咪仲有信心呢個政府係為香港人規劃未來？呢個好 fundamental。每一個從政嘅人，你問清楚自己：你邵家臻好，張超雄好，你攞咗可能你建議咗阿林鄭出三糧俾中援人士，佢答應咗你 fine。不過係咪咁樣就要支持個預算案呢？我覺得 no way。 有一個事實我要修改，原來我睇錯咗。52+31.8就係差餉加埋退稅，即係佔咗83.8%。 是俾中產嘅， 係俾咗中產 中上層嘅， 係啊， 中上層啦，係啊， 真係大劑啊！真係，喂，同埋你好簡單啫嘛，退稅，有限公司都有退㗎， 有 30,000啊， 係啊， 喂，大佬啊，有限公司嗰啲係真係盈利嗰啲嘢，佢啲公佢啲， 好簡單啦、其實退差餉好多人都講過啦，可唔可以如果係用公司owned嘅物業就唔退啊？包括咩咧？如果你公司owned多過超過一個物業嗰啲， 即係鄭若驊嗰啲啊？ 是啦，即是说那些成六七个单位六七个别墅投资那些。 还有张建宗。 还有你全部是找得到的其实。在差饷里面即是那些地产商翁那些啊等等这些东西。好啦，那些他就不会练到那么紧。你基层那些他就跟你算到尽度。 你想想我昨天听自由峰的叶柳都讲啊，亦都是讲你这个 point 啊。他说叫这些人自己 declare 啦。因为你很难 search 的，政府又确实、因为 你有公司 hold， 我有个人 hold， 或者 我三间公司 hold。兩間兩個物業是個人 hold， 咁你自己 declare 話，我自己只係得一個物業，淨係 declare 呢、 咁點解唔派錢啫？你如果相信呢個咁嘅所謂 declare 制度，即係 declare， 我係可以即係造假噶嘛？ 咁咪告你咯，大佬如果揾到你嘅時候，所以佢其實 declare 係好噶，因為佢成日話行政程序好複雜，但我後屘喺度諗咧，有幾複雜咧？上一次阿胡鬚仔都派過啦， 所以我認為最簡單就真係派錢。 初佢咪諗住入公積金户口噶嘛， 冇錯， 跟住俾人鬧爆之後，佢咪喺電費户口嗰度入咯。 咪係咯，喂，有咩問題啊？填張 form， 印張 form 出嚟。 係啊，咪就係咁樣搞掂嘅行政。 跟住交去邊度啊？民政事務處，咪跟住寄張 check 俾你咯。 成本好似係1.2億， 咪寄張 check 俾你咯。跟住你咪入銀行户口，咪解決咯個問題。 但係都話啦，你而家你睇到得總共啊基層啊12.5%唔到，今次分到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從派糖嘅角度嚟講咧，我已經覺得頭先我哋講一達呢個嘅中港融合就係個主題。另外，如果就算從呢個派糖嘅角度嚟講，左翼都唔會接受嘅。所以今次呢個咁嘅財政預算案咧，就係完全係即係叫做一個垃圾。 但係佢裏邊嗰啲 咩嘅咩阿七七七所講嘅咩新 理財新哲學、 理財新 哲學、新方向。 你咩哲學嚟噶呢個？ 嗱，唔好亂用哲學呢兩個字。 唔係，所以喂，財政預算案，我哋僆仔嗰陣時候要識啦，得兩個目標嘅啫嘛。一就係促進經濟發展，二我哋左交嗰啲就相信啦， 所得再分配， 財富再分配。 嗯，你呢個乜都唔係啊？ 喂，咁你咪向呢兩個路走咯。 有佢聲稱係咩？撥款500億創科，咪促進經濟發展咯。 仲有幾唔知話又話1,000多億就嗰啲嘅叫做醫療嘛。但是已經有一些無論是醫療的人啊這個的科技的人都說這些所謂幾百億1,000億這些東西呢其實到時呢怎樣使都不知道或者不使都不定即只不過開一個戶口將那些錢呢就放下去先說啊有500億有1000億但其實呢就開一些的錢額就儲住錢 其實是一個叫做小金庫、就叫做 earmark 了那些錢、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現在究竟 中國利益定香港利益啊嘛？派錢就係香港利益，我覺得香港人優先啦。如果係派錢嘅話，任何用公帑去促進經濟發展咧，都係以中國利益優先嘅。嗱，你任何人，就算你共產黨，你同我辯論啦，這個預算案唔係以中國利益優先。好啦，去河套，河套裏邊嗰啲嘅創科企業，基本上係主要係嚟自深圳嘅。陳茂波有講過選擇性輸入外勞，好多人以為就係講緊輸入嗰啲嘅醫護人員，其實唔係，係將會係開放輸入外勞俾嗰啲喺河套科學園裏邊嗰啲科技企業，即係話你資助咗佢哋之後，佢哋亦都唔會創造咗就業機會俾香港人。因為佢哋係香港邊度有咁多呢啲科技製造業嘅技術工人啫？係、一定係嚟自內地嘅。特別係嗰啲中層嘅工程師，一定係嚟自內地嘅。 所以咪用你香港錢嚟去益佢哋， 仲要係俾佢攞埋居留權啊！嚟做完之後，呢個先係問題。即係話個輸入外勞政策，立法會今日都未 clear 清楚。喂，點解我會咁諗咧？就係、是、當日曾俊華做工商及科技局長嗰陣時候，董建華嘅年代，你記唔記得搞咩啊？搞原晶生產喺香港。搞科學園就係咁嚟噶嘛。2004年搞原晶生產係咩咧？就是邀請一些龍頭企業嚟香港生產嗰個 CPU 嗰個 chips 啊。好啦，就請咗間叫漢鼎亞太，佢就問政府攞地攞稅務優惠。呢兩項都過咗，第三項叫做輸入外勞政策 就唔過。 曾俊華就唔過，佢話你咁樣係一定要上立法會嘅呢、這個輸入外勞政策，你唔可以淨係開放俾一間企業嘅。而家今次嘅預算案裏邊，陳茂波講輸入外勞政策冇人留意。這個輸入外勞政策是將會是 tailor make for 這些科技企業，即是說你除了給地河套區科學園，我估很快稅務優惠一定有，然後跟著給埋外勞。那我想問一下，我們香港人給了500億之後得到些什麼了？ 沒有， 是零。跟著他還要拿你的李小膠到上市，拿你香港股民的錢。 這個跟兩會又有關係了，為什麼呢？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到呢個李克強咧嗰、那個嘅總理嘅工作報告裏面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第二科技興國咧，就係講咩大數據啊，講呢啲咁嘅創新科技。所以咧，你可以話今次777呢個財政預算咧，係完全配合中國嘅發展。 我敵替拜動產黨添啦， 以500億絕對係配合呢個嘅所謂嘅科技興國。 喂，你以為500億打發咗佢哋走啊？財不是啊， 唔係。 500億是開門利是，跟住仲要有排俾啊！我話俾你聽， 我咪同阿土講咯， 捧盤吉嚟啊！ 我哋以為10000億好多啊，10000億梗係好多啦！你如果派俾我哋香港人嘅話，哇有排派啦！喂，但係同一帶一路啊、科技興國呢啲咁嘅嘢咧， 無底深潭 就無底深潭啦嘛！ 嗰啲嘢冇好，我話俾你聽，就算科學園啊，你知啦，第三期嗰個咁嘅太空船嗰度咧，十室九空。根本嗰啲企業科技企業就唔係攞嚟做生產基地，科學園係做 marketing office showroom 見客，係寫字樓嚟嘅 office 嚟嘅。 好啦，一個寫字樓，就算你話佢名牌 Microsoft、Oracle 落户香港都好，佢請你幾多人咧？一個咁樣嘅 sales office，我當你就算係 Yahoo 好，就算而家 YouTube 啊、Google 啊、Facebook 喺香港請幾多人咧？佢根本佢唔係喺度去營運嗰個生意噶嘛。佢係 sales office 但我都唔 係， 佢唔係 有 時 去嗰度咧，見到唔多人。 data center 擺到， 唔係咯，好悠閒嘅。service 嘅啫，嗰啲係。 你如果去 旅遊項目嚟㗎， 好悠閒。 係啊，旅遊項目。 係啊，你去飲咖啡嘅就嗰度係其實。 真正生產嗰啲係咩咧？就係幫你打 botox 啊，嗰啲 doctor R 嗰啲啦，醫死人嗰啲啦，全部喺科學園㗎嗰啲。 嚇咁嚴重嚟㗎？ 係啊，因為個名好啊嘛。 哦 ，OK， doctor R。 你一去嘅話，佢咪話俾你聽呢個係醫療科技咯， 生物科技呢啲係 啊。第二樣。楊偉雄自己講噶，佢話相當部分嘅錢攞嚟去收購一啲 lab， 外國嘅 lab 啊，將佢搬嚟香港。我話俾你聽，即係話等於你請呢個山崎士踢中超一樣。你要山崎士離開曼聯，結束佢嘅足球生涯，去中超踢，你估你要俾貴幾多倍啦？即係話你要一個完全冇科研基礎嘅 地方 ，MIT 搬個 lab 過嚟香港， 冇意思咁樣。 唔係啊，佢會嗰班人嚟咗之後，佢知道香港係一個飲飲食食嘅地方嚟噶嘛， 喺度 hea 咯。 佢嘅研究生涯就結束噶啦。好啦，佢間唔中飛嚟睇一睇嘅話，你諗下，佢成個 lab 嘅開支可能會係佢美國嘅四五倍。即係話我哋做硬冤大頭，我話俾你聽。佢整呢啲 lab 嘅目的係咩咧？佢將一啲美國嘅先進科技轉移俾大陸。 嗱，呢個就係佢最驚 Donald Trump 下一波除咗鋁鋼貿易戰之外咧，就係控制科技轉移啊嘛。 嗯， 你見到佢而家科技產業全部喺美國、澳洲受阻，華為企嘅啲手機唔準喺同美國 AT&T 合作啊嘛。本來美國嗰啲 network 係準備 carry 華為嘅手機啊嘛，即係你上佢台啊，你可以揀華為嘅手機嘛。而家美國話呢個 national security 嘅問題唔得，澳洲都一樣。 嗯， 好啦，呢啲 lab 嘅目的你睇下，最終咪益咗啊梁振英個仔咯。 嗯， 嗰個 lab 咪嚟咗香港咯。 啊， 嗰個瑞典嗰個啊，即係做嗰啲幹細胞研究嗰個， 係好高科技嗰啲。 佢而家就用我哋嘅公帑去買呢啲 lab 過嚟， 嗯， 然後將技術轉移俾大陸佬。 嗯 嗯， 我想問下。同我哋嘅就業同我哋嘅科技嘅競爭力 完全無關， 有乜嘢關係？你買呢啲咧，成百億成百億咁買，仲要喎，唔係 capital investment 喎。你諗下個 recurring 嘅開支係會幾細？ 所以我哋講， 所以佢講得啱啊，萬幾億唔撐得好耐， 撐好耐啊！嗱，我所以我嚟講，我嗰陣時都喺 嗰啲咧唔會落户深圳。 我係反對一切喺而家呢個咁嘅政局咧，我係反對一切政府資助撥款嘅。 一定反對嘅，包括電影撥款都 cut 埋佢，我 cut 曬佢，唔係，我哋冇咁嘅權啦。但係 有噶，嗰個邊個嗰個電影基金啊，嗰個咪咯，林建岳嗰個。 而家總言之咧，都話啦，涉及到中港融合就億聲，就等於咧政府咧嗰、那個民政事務局咧就資助嗰啲嘅建制派一樣啫嘛，其實係一樣啫嘛， 仲俾多八億喺地區搞工程 嚇，其實即係話只係會益咗嗰班咧嘅叫做建制啊、奴才啊嚇。啊益咗咧，大陸而家咧呢個嘅財政預算案咧就會益咗咧嗰啲嘅都係建制奴才 其實好簡單，因為一個龐大嘅利益集團過去二十年已經形成 啊， 而呢個利益集團係會將公帑由左袋袋咗落右袋，即係話你撥每一蚊，佢會中間截留咗五蚊甚至六蚊。好啦，剩翻嗰四蚊落去生產嘅話，真係影響到本地經濟嘅 GDP 嘅。可能 0.1% 都冇。 喂，咁所以嗱，講翻轉頭，我又覺得即係以前我哋經常反對咧港英嗰個嘅財政政策咧，某程度上咧，而家發覺係有合理性喺度。 有合理性， 低稅率，政府嘅開支要同經濟增長係相配合。 簡單稅制， 簡單稅制係咪啊？ 同埋唔 pick 到 winner， 同埋你 國佬佢唔會 pick 到 winner。 冇錯啦，即係例如話佢話要一定要控制嗰個公務員嗰、那個成個政府開支20%。 你睇下今年警隊 喺成個 GDP 裏邊。喂，咁如果港英呢一個嘅講法，而家諗翻轉頭有少道理。我哋嗰陣時候覺得，喂，大佬啊，你成個守財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冇長遠規劃。喂，諗翻轉頭，而家二十年之後，你睇翻成個財政預算案，用你頭先嗰啲描述，包括科技啊，包括即係益大陸佬，總之係中國優先啦、啊。簡單四個字就係、是，喂，咁你咪使曬我啲錢之餘。仲係唔係幫緊我哋香港人去處理我哋嘅民生啊、經濟發展啊、財富再分配嘅問題？ 有啊，跟住你啲年青人冇機會嗰陣時候，佢咪拋你翻大陸發展咯，叫你 咪係咯？ 喂，大佬，小米只會請你個仔嘅啫，唔會請我哋嘅嘛，大佬。 唔係嗱，你講真啦，科技咁啊，小弟都叫做而家身處個產業啦，話俾你聽，你而家嗰啲嘅五百億啊，諸如此類，一定益唔到我哋嘅。我哋一啲本土即係靠自己，然後跟住做間公司出嚟，我連科學園都入唔到啊。 嗯。你有冇申請過先？ 我都冇申請，我知道入唔到啊，就費事申請啦。Okay, okay, okay. 即係費事浪費時間啦。即係話，我想講咧，依啲逢親呢啲咁嘅撥款咧，第一，我哋啲左膠就話政府係必然之惡嚟嘅， 啱啊。 因為官僚正正就係最冇效率噶嘛，係 啦，最冇效率噶啦。何況而家咁嘅政局，咁嘅政局嘅，即係話意思就係話中港融合之下，我哋啲錢咧就會揈咗去一帶一路。喺咁嘅情況之下，啲錢不如墮落我哋自己嘅袋，更加係咁樣。 Intervention， 大家讀經濟學101都知㗎啦，個後果就會 create 個 rent seeking 啊， 尋租嘅行動。尋租行動即係話問政府攞著數。 嗯， 好啦，而家個 rent seeking 係輪唔到我哋嘅，就算我哋想。嗯去攞著數， 所以有啲時你諗 係一定係大陸佬，因為你冇辦法政治上抗拒佢尋租行動啊！即係好簡單，阿里巴巴話嚟香港，我要地做 data center， 你敢唔俾佢咩？ 冇錯， 小米話我要嚟香港去科學園裏邊攞兩個 building 嚟做 R&D， 你敢唔俾佢咩？ 喂，所以你 但係佢請嘅人， 你美國 就係大陸嘅工程師咯。 美國都好，人哋嘅直覺唔係咁樣，係輸送利益。在你班記得利益者，政府泵水埋去㗎嘛？ 政府參與㗎嘛？ 喂，嗰個係一定有市場嗰個嘅機制同埋運作衍生出嚟嘅所謂 聚群的效應、啊、 但你覺得現在就最恐怖就是這些 這些是沒得這樣規劃的 你有沒有可能考慮一個產業政府會撥500億下去、啊、 其實香港人還未 aware 到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是啊你不合理、啊、 是歷史上有沒有一個行業政府是給100億都不會、啊、我告訴你500億 的 大佬今次是500億還要是由羅范招分一條人去分、 啊 嗯、你想想几荒诞啊！ 是很荒诞的呢件事， 亦都好惊喎。罗范招分分 喂，大佬呢个仲唔系一个利益集团坐地分肥的结果嚟？ 嗯， 点解由一个董建华？我想问下大家，香港主权移交20年，点解我哋嘅教育政策仲系李国章？点解我哋嘅科技政策系由一个完全唔懂科技嘅董朝嘅人罗范招分去做嘅？ 啊， 喂，大佬董建华仲未死，仲喺两会呢度叽叽格格喺度，即系话我哋20年嚟冇离开过董建华。 嘅陰影。 喂，全港最大嘅發展商係由馬時欣控制嘅港鐵。 嗯， 呢啲人全部都係董朝嘅人。你諗下，500億俾羅范招分去分，呢個乜嘢嘅制度嚟？ 所以我 呢個係乜嘢嘅社會問責性何在？我話俾大家聽，所有立法會議員，淨係你解唔到呢樣嘢嘅話，個斗領都唔應該撥。 咪首先，今次嘅財政預算案一定要否決佢嘅。 唔單止否決佢啊，就算將來上去立法會，斗領都唔應該撥。 我告诉你 冇论证 刚才所说500亿去一个产业那里是匪夷所思冇论证 冇项目乜都冇是一张 MT check、哦、你就叫你嘥咗佢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咋嘛是冇银码的支票叫你嘥咗佢而家 所以有多时有啲人嘅諗法就话呢个政府唔派钱有官僚嘅考虑我觉得唔系即官僚的考慮的意思就是 絕對不 是、bureaucratic resistance 不是因為覺得現在的 bureaucratic 沒有 resistance 我覺得現在是 bureaucrat 喂你有500億500億這樣派出去 所以、 啊、 全部都是政治考慮 一定是 向 是沒得派 中央傾斜 的派錢 是沒得派我告訴你還未說金融的 part 其實最多人忽視的、金融的 part 裡面已經講到明準備同股不同權是给马云这些企业来香港上市吸香港股民的钱。 嗯、 跟着在金融里面所有话给那些基金啊等等那些来香港搵食那些全部都是货紧大陆的其实。 嗯、 这个就是跟一带一路融资平台有关的了。所以你问我如果这个中国优先的预算案是没有问责性不需要向立法会交代 even 连论证过程都没有。我想问一下投资河套这个有没有论证过 嗯。 是不是先是嘣一声爆出来的噃， 系啊， 系完全冇论证过的噃。咁你投资是乜嘢？讲两句，哦，原来投资落去基建，系咪数码港啊？系咪起楼啊？ 河套要1000亿啊，话最少啊。 杨伟雄讲最少要1000亿， 最少1000亿。 而家先俾200亿，咁你俾咗200亿，就好似高铁同埋港珠澳咁啦。跟住嗰800亿你冇得唔俾，只会越俾越多，越俾越多。所以我就再一次讲，要求立法会议员就系话，如果你唔否决佢。这个就是维和香港的其实真的。你之后越比越多越比越多这个 scale 一定远远 跨了一个高铁。大白 象工程有完工的一日。 是。 创科这些拨款是没有完工的一日我告诉你。只会令到香港揸干揸净为止。上一次科技大跃进令到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是最迟复苏的。 嗯。 你记不记得2003年的今日香港惨到怎样 是。 SARS。呢、这個禮拜啊， 負資產 謝婉文啊嗰啲犧牲嗰陣時 候， 負資產燒炭。點解香港嘅衰退係可以由1997年底去到2003年？你諗下，係全個亞洲金融風暴裏邊復甦期最長，係因為董建華將所有嘅資源施政擺咗落去搞創科啊嘛。而家唔記得曬啦，我覺得香港人。當日數碼港今日做緊乜嘢啊？數碼港除咗 D100 之外，仲有咩搞喺裏邊？D100 都唔搞啦，就嚟係咪？唔租啦，一半都。咁你個寫字樓做乜嘢啊？喂，大佬，你而家又話俾多幾億嘢佢去搞咩啊？電競喎、啊。 嗰陣時候我哋已經講啦，話搞數碼港嗰陣時候，呢個係益里澤街嘅地產項目嚟㗎嘛。 咪而家咪又係再做一次咯。 即係貝沙灣嗰啲啊，大佬嗰啲。 但 係 而家我覺得仲大喎， 而家個 scale 大好多。 而家大好多，一來，第二咧就唔係益香港人。你嗰個嘅數碼港都話曬有啲豪宅。香港人住啊， 佢賣收尾升咗值，政府都係賺錢嘅。 嚇、啊，咁但係你而家今次嗰個河套咧，頭先我哋所講嘅200億，首先咧就平整工程，跟住又繼續咧又投資落去1000億唔止，但係到最後香港係完全冇好處。 同埋最重要河套咧 係冇好處， 係唔需要簽證入去嘅喺內地係。 啊， 即是说那个是中国的租界，香港已经割让了给中国的部分，投资就是我们给 自出自入， 自出自入就是他们，即是等于澳门的环球一样，exactly 是一模一样，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就是说所有立法会议员今天对于这些发生的事视若无睹。 大佬，你话 喂，呢个唔系讲紧民民税嘅问题， 你唔好话一万亿啊！你而家咁样一千亿、一千亿、一千亿咁抌落去咧，老实咁讲，即系话你而家就话我哋诶、好似好开心啊！一千四我哋今年嘅财政超咗 1380亿， 一千三百八十亿，一个河套就吸咗你去啦。 所以我就话嗰个系你以为嗰个大白象完啊？呢、這个大白象仲大镬过十大基建，我话俾你听， 梗系啦， 呢、這个系没完没了噶呢、這个， 因为你基建都有员工嘅人， 同埋基建 科技系不断进步， 中间代嘅 不断投资落去， 中间代嘅都有数可核啊！ 系 你睇翻数诶，审计署几年前审计呢个创科基金嗰啲拨款， 嗯， 个结论只有一个冇网管， 嗯， 嗰啲公司嘅项目执咗啊！佢都冇回報，攞咗政府錢 嘅 喎， 唔識審嘅， 係冇向政府回報啊，係政府亦都唔追查嘅喎。 喂，老實講，我已經講翻轉頭嗰個道理就係話呢啲咁嘅科技發展，你唔可以冇市場嘅因素，你完全係依靠權力同埋公共嘅資源去調配邊樣得邊樣唔得咧，一定係彎身嘅。 嗱，佢嘅取向就會咩咧？ 吸咗好多騙錢嘅人， 冇錯啦。就係、是、rank seeking 咧，所講嘅就係我靠權力，係咪？ 面子嚟㗎咋？ 我靠規劃。 喂，香港過去最出名喺科技界，全世界最出名就叫咖啡兄弟。 啊，係啊，咪吸引咗呢啲咯。 咖啡兄弟、就是、 所謂 start 啦，就係呢個創新科技處俾 咗 apps 啊嘛， 俾咗個獎佢。 啊， 然後佢就去揾呢個 Kickstarter 裏邊做 start up， 到而家今日2015年交貨，到今日2018年三月都交唔到貨。仲要俾嗰間其中一個 contractor 去告佢，而家話佢走數。 而家你恕我咧，講一句可能得罪好多人嘅説話。香港你搞 startup， 老實咁講，當中可能有一半係騙子， 嗯、 一半咧就係、是、天真玩，即係嗰啲天真狂咧， 無邪嗰啲啊嘛。 香港係講真，你咩講咩 startup 啊，一百個裡面得一兩個，好可能係認真咁做。 我覺得個後果就係咩咧？就係、是、同咖啡兄弟另一個產品係一樣嘅。咖啡兄弟在個咖啡機產品掠我掘了水之後就發展第二個產品，這個產品的名字就跟香港創科 startup 的情況很相似，那條是一條插電線、 嗯、 叫做磁能線 是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我記得 是可以攝石自己攝進去的就叫做磁能線， 香港大部分的 startup 就是這些磁能線， 是的，香港大部分的 startup 包括楊偉雄包括陳茂波其實都是磁能線來的休息一陣先。 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至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是1元，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的黄金咖喱鸡，每盒500克，只卖28元。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激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油辣骨500克装，原价160元，而家只卖98元。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是98元。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元。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元。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元即送海底捞火锅现金券100元，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人民超市。